手在内的三个人死亡。美国军方证实一个水手开枪击中三个人，两名造船工人伤重不治，另一个伤者情况稳定，枪手事后吞枪自杀，但是未知道行凶动机。事件发生在二战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78周年前几日，事发地点是美军在当地负责美军舰艇组装和维修的造船厂。夏威夷州州长伊格发表声明，对惨剧发生表示心痛，并且表示白宫已经就事件提供联邦支援。天气方面，受强烈东北季候风以及覆盖广东沿岸的雨带影响，本港气温显著下降，下午多处气温降至13度或者以下，较昨日低6至8度。热带风暴北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逐渐转冷，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5点，升131点，总成交金额是51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升111点。跟着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元，升2.4；阿里巴巴192.9，升3.9；建设银行6.2，系升2仙；友邦保险77.5，系跌咗0.5；中国平安89.3，升0.5；美团点评101.4，升9；汇丰控股57.2，升2；小米集团9.08，系升咗8仙；信宇光学科技130.9，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75，瑞士法郎7.928，澳元5.359，加元5.94，新西兰元5.12，欧元8.67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0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3,80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45美元，卖出1,47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只系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慢线落湾仔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啊，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亚街老街。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咧一段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特别提提大家咧，由于设立咗临时交通灯啦，现时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嘅，就系由于设立咗临时交通灯，咁啊而家窝打路道啦、弥敦道交界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特别小心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睇下，我买咗鱼蛋、鱼肉烧卖同埋肠粉做早餐啊，多甜酱、多芝麻、多豉油，唔好味啊！ 重口味就真啦！你知嘛？鱼蛋、鱼肉烧卖呢啲小食一般都含有肉类同埋添加剂，仲加咁多酱汁，真系唔多健康咯！ 唔通餐餐都清水杀菜咩？ 其实要食得健康有营养，都有好多选择嘅。你上去卫生署嘅活出健康新方向网站睇下啦！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净系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系仲攰。而家净系想快啲翻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咯。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系犯法噶，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系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噶。 系、哦，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嚟到下昼嘅三点二啊，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婷喺度，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有阿 Deep 啊，吴浩康啊，上嚟同我哋有个回魂 live 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今日开始之前咧、我哋系有首歌。 系啊， 介绍下啦。 呢首歌真系一听咧就已经令我一种 咩啊 毛管动嘅感觉咯， 心寒嗰种定系边种毛管动啊？你 系感动嘅 毛管动嘅， 系啦，感动嘅毛管动咁样。讲咗个班底先，我觉得班底，我觉得系华语乐坛最梦幻嘅组合。 开始， 作曲有卢海彤，填词有卢海彤、吴清峰，编曲监制系蔡德才。 哦， 第一次嘅一个合作啦， 系嗰、那个化学效果 系啊，好好啦。 你一直咧听，睇个 credit 影相，我想听啊咁。 系啊，真系 你仲未讲个主唱喎，但系 个主唱系岑灵儿。 你谂下，哇， 真系因为一睇，因为我 friend send 俾我嘅，佢咧开头好醒目，佢净系 cap 咗呢个 credit 俾我、之后我已经就话咩歌咁样，咁就听到呢一首作品，我觉得真系冇令人失望嘅。咁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Fly， 咁系电影《少年的你》嘅一首片尾曲嚟嘅。咁其实成个制作嘅过程呢都几我觉得有故事喺当中嘅。咁Alan 应承咗啦。咁但係未有得完全完成嘅。咁喺之后呢就喺佢嘅即係电脑当中揾到呢一首歌。咁交俾蔡德才啦，蔡德才系同埋吴清峰都系希望保留最多部分嘅 Alan 嘅部分，即係包括歌词佢哼嘅部分啦，佢已经填咗嘅啲字，因为本身系 demo 嚟㗎嘛，同埋佢吉他伴奏嘅部分都系希望保留最多嘅份量 咯。哦，因为其实呢首歌我寻日下昼已经见到喺我喺 Facebook 上面咧、有好多人开始传， 系啊， 传颂呢首嘅作品啦。 系啊系啊。 咁嚟紧我知道应该都会正式去到派台嘅。 冇错。 咁但系我哋已经好心急地咧，就系问咗佢 好唔知丑地 问咗佢阿岑灵儿公司嘅同事就喂。有播未啊？有噶啦，有噶啦，我你播住先啦，咁样咁所以就揾嚟咧，就系有呢一套电影《少年的你》嘅片尾嘅作品啊。拥有岑灵儿主唱呢首系新歌，作品嘅名称咧叫做《Fly》。 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接受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盘旋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当一颗守住你的月亮，

哋请嚟嘅嘉宾咧，有嚟紧即将会开 show 啊！佢阿 Deep 吴浩康啊 ，Hello，Hello，Hello，Hello， 恭喜你、啊， 多谢多谢， 系啊，呢、這个叫2019加一嘅一个 show， 我想问呢个 title 有冇特别嘅意思咁样噶？ 有，其实我哋同公司成班同事咧，其实由较早前录影到而家最新嘅呢一只歌，咁喺呢两年里面，其实无论我哋喺做 show 啦、大大小小嘅自己嘅同人唔同嘅 artist 合作嘅，一班 artist 嘅，两个 artist 嘅，即系呢两年都会有好多咁样嘅 show 发生。而我哋喺上年嘅年尾，我同公司嘅一班兄弟姊妹，我哋自己成个团队系做咗一啲总结，好多嘢好想透过一个 show 俾大家睇，因为我总结咗一过往阿 Deep。去 handle 一個演出， yeah. 有啲乜嘢唔好睇，有啲咩好睇，我哋可以發大嗰個點。Mm-hmm. 有啲乜嘢嘅歌點，就係點樣去鋪排，點樣去將大家中意嘅嘢，再加我最擅長嘅嘢，可以結合到擺出嚟俾大家睇。咁、mm-hmm. 但係一路都因為其實紅館好難啦，大家都知道我一路入緊字啦。咁、 mm-hmm. 但係紅館前，我哋都覺得即係。我哋里面想要 share 嘅嘢大过于等唔等到个场地，即係话我哋係急到唔等就要做㗎啦。因为其实再諗深一层，我哋都觉得每一个唔同嘅场地，唔同大细嘅场地，唔同远近嘅场地、其实都有佢嘅优势啦。係囉，我哋都可以去做啲唔同嘅 rundown 去配合返。总之就係我哋全年都好想搵个地方，好多嘢想做，好多嘢想讲，但係真係搵唔到。殊不知竟然俾我哋喺一年里面尾二嗰日无啦啦真係好彩俾我哋达成到我哋嘅目标。咁所以我哋就改咗呢个名字，就係仲争一日，我哋要纪念住我哋团队嘅目标，就係仲其实仲争呢一日我哋就冇。但係我、但当我哋有嘅时候，其实我哋即刻去 pick up， 即刻都冇，因为我哋途中冇放弃过，所以其实我哋 pick up 得会比其他我哋自己過往做 show 都要快咯。 我想問咧，就係大家一齊開會傾嘅時候，啊阿 Deep 有啲咩好睇想放大佢，咁佢哋有啲咩意見就，喂呢啲不如再放大啲嚟做啊，咁樣嘅咧 Deep。 例如真係少講嘢啦，因為佢哋覺得係沉默將會係我最亮眼嘅一個，即係寡言少少或者少啲講嘢嗰面嘅我係比較迷人嘅。 搞錯啊！我想聽你講嘢喎。 因為咧，佢哋話如果喺訪問我講嘢咧，其實佢哋都覺得 OK 嘅。但係佢話哇，一喺個台度就覺得好似有啲多，即係我而家都其實呢兩年裡面都有發現咗，我冇咗以前嗰個喺個台度講嘢拿捏嗰個長短啊，講啲乜嘢嘅嘢，嗰個現場嘅反應係差咗。咁所以其實都唔緊要，反之就係現場感。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觀眾會鍾意嘅事，咁我哋今次就會玩好多一啲，我會將一啲譬如浪漫時代啊、孩子王啊呢啲靚嘅編曲啊、三拍子歌，我將佢轉埋做吉他，因為我今次喺麥花臣，咁好近啊個距離。咁其實我自己一路都好想做一啲，講咗好耐，我諗大家都聽過我訪問嘅時候有講就係、好想做 camping 音樂會，好想做一個 campfire 音樂會，可以叫多啲人一齊去個山度聽。但係多你又點能夠多到千幾二千人？呢、這個係即係我諗三百人滿爆咗嘅， 趕走曬啲馬騮咯，千幾人。 係啦，咁啊慘啦。咁所以我今次就真係当不如我带唔到观众上去一啲郊，哇真係讲个上山，带唔到观众去郊外郊野嗰度去享受山野嘅嗰个景况。咁我尝试下喺一啲灯光啊一啲 rundown 啊上高去做一个做返个由我好想係由三點鐘到我哋一齊去露營，到我哋千幾人一齊去露營，三點鐘一路唱到去夜晚九點，跟住我哋瞓覺。即係當然嗰個場景係九點。 OK， 咁但係而家就轉咗就係有種係自己吉他，即係都希望有個咁嘅 picture 俾到大家啦。但係今日一間 live 咧，佢係唔用吉他嘅，佢俾另一種 feel 我哋，佢會自彈自唱，係用琴嘅咁樣。但係今先講就係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先，都係你自己作曲啦，揾嚟陳耀森填詞嘅《愛莫懷疑》。 係 啦，呢首係幾時寫嘅歌嚟㗎？我想問啊。 sweet 嘢嚟嘅，早哇 我一寫完一做完，即係一直個 demo 一做完，其實就公司就揀咗就其實即刻做。我諗都係過零月前寫戲， 哦， 咪兩個零月前寫戲。 係，所以寫嗰陣時本身係有個 sweet 嘅感覺㗎啦，已經 有、 哦 okay、 本身係想做呢件事， 係 enjoy 嘛。 enjoy 唱甜嘢 ，enjoy 誒、因為我其實坦白講，人生一個人、即係三十零歲，其實你點會未甜過？但係我過往就算甜過，就算甜緊都好，我 present 唔到出嚟，因為我覺得自己唱得好甜，同人哋 hit 埋對眼都感受到，係兩樣嘢嚟嘅。所以我咁多年嚟都避開咗呢啲嘢，因為咁大家都幾享受我。 唱慘情歌， 咁我啲慘情歌都林林種種啊，係咪先？大致都好多種類㗎，嗱，大致係分為慘， 係 好慘，勁慘，冇咁慘， 慘絕人寰啊嘛， 係啊，即係你最多係計，即係好多好，我覺得好多種已經好豐富啦。咁但係幾豐富都好，我覺得第一呢隻歌喺我自己 personal 面，我自己私生活嚟講係有個意義啦。咁但係喺我唱歌路裏面都有一個意義，因為真係突破下自己，面對翻一啲自己過往唔敢面對嘅一啲主題。因為一個歌手會有一個類型，佢係避開咗唔唱嘅、其實對我嚟講一個結啦。 係 咁，同埋即係當然你話我覺得而家演繹出嚟都在我自己嘅界線嚟講，我覺得我克服到嗰個 恐懼 嘅， 係、 因為我之前係確實係真係有錄過一啲。作品到最後出唔到街嘅，係、sweet 嘅歌，咁所以咁多年嚟嘅一個心結喺唱歌上面。 OK， 嗱，聽studio version 有一種嘅甜啦。咁我哋睇下今日佢自彈自唱嘅呢個版本，又係點樣嘅一種層次嘅甜嘅。咁我先將個時間交俾阿 Deep， 有佢呢首嘅新歌啊，《愛沒懷疑》。 Yeah。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逛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笑说爱你当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泥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说话。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到世情每到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若似恋啊。誓迎战吧，余生抱过你别放下，愿替你招架，重重狂澜雷鸣雨打，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事事也保护你，没有落差。过客无数可以靠吗？交给我，世态严峻，不要害怕，尽好力气为你斩乱麻，别人做到吗？爱心中即牵挂，用力相拥好吗？无疑能凭最大决心成家，来背负你充当箭靶，可以吗？ 会是吗？换我念话，早注定对吗？岁月满途风沙，从不怕，同游遍天下，默默抱拥着你静看落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联同消防员在城门水塘附近的山坡发现危险化学品，不排除可以用作制造燃烧弹。毒品调查科总督察谭子伟表示，在现场发现59支一共重大约137公升腐蚀性化学品，不排除同早前中大实验室失窃的化学品、失窃的危险品有关，警方正是全力调查。他又说，化学品收藏在有草丛遮蔽的山坡位置，同水塘有一定距离，暂时未发现有泄漏情况，已经通知水务署会再跟进。警方星期二在何文田截查车辆期间开枪，事件中被捕的七个男人被控以一项串谋抢劫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告仍然留院缺席聆讯，其余被告保释申请被拒，还押至到下个月30日，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控方透露，怀疑七个被告和星期日土瓜湾的金浦劫案有关。控方表示，案发当日警方接到线报，到场截停一架的士和私家车的时候，有人企图突围逃走，一个警员随即擎枪，另一个警员开枪打向私家车，击中车头旁边的铁柱。警方制服各个被告之后，证实涉事的士是失车，并在车上搜出真假车牌、三把牛肉刀、两把开山刀、锤仔以及螺丝批等。一个20岁城大学生涉嫌在九龙塘港铁站跳闸，被警员截查的时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原本被控阻差办公罪以及未能够在规定之下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案件早上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讯。控方索取法律意见之后决定撤回阻差办公罪，但是辩方申请押后案件至到下个月14日，以待同控方商讨能不能够以其他方式处理，被告获准保释。事发在9月24日，被告在九龙塘站 G1 出口涉嫌未能够向一个总督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建议摒弃强奸一词，改为未经同意进行的性侵犯罪行。小组委员会成员张达明表示，在咨询期间，很多妇女权益组织提出强奸一词造成标签，担心对受害人造成伤害，甚至阻碍他们报案，小组接纳意见。報告又建議新定一項為性目的誘騙認識兒童的罪行，防止戀童癖人士借助流動電話或者互聯網和兒童通訊，以取得信任，意圖性侵犯。另外報告建議訂立性露體罪。張達明說，根據外國經驗和研究，有人以性目的故意向別人展示身體，以此得到性滿足。并且可能引致性侵犯，所以建议针对有关行为订立罪行。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天气逐渐转冷，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217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5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升1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升2.4；阿里巴巴192.7，升3.7；建设银行6.2，系升3仙；友邦保险77.6，跌5仙；中国平安89.3，升6.5；美团点评101.6，升1.1；汇丰控股57.15，升0.5；小米集团9.07，系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30.8，升6.2；盈富基金26.4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7.04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0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3,8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41美元，卖出1,47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道路工程啊，大埔公路啦，粉岭方向咁有条支路咧上去沙田乡事会路嘅，由于有工程啦，封咗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对出啊，就系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咁有条支路上翻去沙田乡事会路啦，咁有道路工程啦，快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咧系部分行车线咧就受影响啦，龙尾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咁另外啦，啱啱收到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啊，一带开始挤塞。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就开始挤塞的。现在由于要有临时的交通灯，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暂时封闭，影响到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一带挤塞，就是因为来回方向的快线封闭，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一带就挤塞。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来回方向近日考明街一带就挤塞，另外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泽安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劳工子弟学校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繁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另外佐敦的宝陵街受爆水管影响，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的一段宝陵街啦，去广东道方向啊，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就嘅3:39啦。今日我哋嘅回魂 live 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有阿 Deep 吴浩康自弹自唱啊。 系啊，头先听完佢唱嗰首啦，新歌《爱莫怀疑》啦，咁样，哇，我觉得你系感受到咧， 做咩？ 系有一种咧 笑吴浩康啊， 同之前嗰种好唔同，但系又系好 sweet 嘅嗰种嘅感觉噶、啊。 我觉得呢种甜咧，系、有一种即系好 man， 好想保护你。即係嗰種嘅甜喺度嘅， 我都係經歷咗好多之後咧，就話俾佢聽，好啦，我哋而家即係坐低傾下偈啦。 你自己唱嘅時候，有冇一個 picture 喺個腦入邊，大概係想一個點樣嘅畫面嘅甜啊？ 我只係諗同我愛嘅人講講嘢咯，因為呢、因為咧，其實唔係每隻冧，即係每隻甜嘅歌或者冧嘅歌嘅歌詞都係一啲對白嚟嘅。咁咁啱咁啱比較容易投入就係、今次我嘅呢一份歌詞好多好多都係我對於我另一半講嘅、一啲説話、一啲承諾或者一啲。一啲好似同佢傾緊偈咁，所以我就係諗同另一半傾偈咯。 係，每種想踏入我家啦咁樣，即係有種咁樣嘅感覺啫。咁好啊，咁樣 好 firm 咯， 好 firm 嘅係啊，即係嗰件事咁樣。嗱，咁呢首就係阿 Tip 嘅呢首係新歌啦，《愛莫懷疑》啦。咁但係頭先佢都開始講咗少少，就係譬如係佢之前可能有啲歌都未敢太掂住嘅。咁但係今日原來佢都揀咗一首歌咧，就係對佢嚟講音樂上面都幾有意思嘅一首嘅作品嚟嘅。先揀咗就係《藍雨》。 Yeah， 呢一首 OK， 呢首系当时比赛歌嚟噶， 当年比赛歌嚟噶，咁 好夸张，拣张学友去比赛 歌嘅嗰阵时好，一系 要嘅， 系一定系张学友 的。如果唔系 比赛歌嚟噶， 你唱唔到都要拣张学友去威下，即系 换喊咁样样嘅。 你唱咩？你唱咩歌啊？蓝雨，你咧？我望月又望月。 我覺得係即係挑戰係好難噶嘛， 係難嘅。呢隻歌我跟老師學咗練幾兩年，即係成日去練一個禮拜練三幾日都係練緊呢隻歌。係就係因為當其時嘅我嗰個唱歌嗰個程度唔係咁高啦，即係唔係講而家好高咁，但係老師都會係諗你唔好咁多心啦，係悶啲。是好似轉牛角尖咁啦，但係你就轉住呢隻歌啦，咁就最後就好彩俾我攞呢隻歌去比賽，就真係得咗。咁其實呢隻歌對於我嚟講係開始咗我嘅唱歌事業咯，但係另一邊雙亦都係標籤咗我同我老師嘅嗰份情意，即係佢真係拖住我手帶我去想去呢個唱歌嘅路軌，咁到我自己去教唱歌嘅時候，我再問翻老師我應該點去處理唔同學生嘅狀況，佢再一次執住我隻手，去教我點樣教唱歌。我開頭教唱歌嗰半年，好多堂都喺佢個課室度上，因為佢自己年紀大啦，即係走嚟走去都會危險。咁我走上去佢嗰度，咁佢俾個地方我去教，教我點樣教，同我做總結。 咁我想問，當初係點樣會認識到呢位唱歌老師嘅？ 呢位唱歌老師係我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跟住另一個參賽者嘅老師嚟嘅。我覺得嗰個參賽者，你唱得都幾好喎、你有冇老師介紹？咁我就從此就跟咗阿梁月玲老師。 哦， 搶埋人哋個獎，搶埋人哋個老師。 唔係，但係起碼將呢樣嘢發揚光大。 我贏佢嗰陣時，我未學嘅。 但係譬如咁，佢中間譬如教你唱歌啦，咁最令到你有得着嘅係嗱，佢係技巧型啊，定係教到你感情點樣投放啊，定係邊樣嘢令到你好有啟發喎咁樣嘅咧？ 佢係教我點樣喺隻歌裡面揾一啲資料去令自己投入，係啊，例如好多人都係喺 intro 或者 music break 嘅時候，好多尤其是歌手好中意嗰段時間講嘢啊嘛。咁 我哋都係啊， 我好少嘅， 唔同，因為如果你話有個人講獨白就 OK， 或者有個人出嚟講嘢就 OK 咯。但係其實嗰啲狀態嗰啲時候，其實音樂一起，你要同個音樂喺埋一齊。係，你如果唔同個音樂喺埋，即係嗰啲 intro 嗰啲 music break， 其實就係幫緊唱歌個歌手投入去。係，但係 ignore 咗，好多人都係等到開口嗰刻先關我事，關我事啊唱。咁其實投入唔到落去咯，咁同埋當然技巧都會有好多啦，即係吸氣啊，即係其實佢到而家都係講最緊要係練氣，練氣，練氣，練氣，有 support 就好多嘢做到，冇 support 講咩 voice 講咩通 head voice 都係話題嚟嘅啫，嗰啲係你冇有嘅車喐唔到。即係我而家其實喺教唱歌嘅時候，我嘅學生會知道。其實我成日都話，我都冇教過你啲乜，我都將我學嘅嘢完全搬過嚟。但係我喺你身上面就真係睇到係要咁樣講俾你聽，係咁，所以每一次我都係個心裏面係覺得。好好彩，有一個即好多人都好真心去揾歌唱老師，即係我自己唔敢講我係一個好嘅歌唱老師，但係真係有好多人揾笨。咁我自己嘅年代，其實我同我同年紀嘅朋友都有好多人俾人揾笨，但係我自己好好彩就係我遇嘅。我跟過嘅唱歌老師，即係我嘅啟蒙老師，同埋跟得最耐就係梁月玲老師啦。但係我再之前，我有跟過陳潔玲老師啦。咁陳潔玲老師都係一個對音樂好熱血嘅人，同埋好有型嘅，即係佢講嘢好隨意咁。咁又跟過曾魯德老師。咁其實我人生裡面遇到嘅老師都冇乜人揾笨。但係我聽就聽好多咯。咁但係反正嗰啲就唔話人咯。但係我自己又好感，即係因為呢樣嘢知道唔係必然喎。咁就所以係好感恩嘅事咯，即係自己教一路教一路覺得其實有好多位可以 hea 啲，我自己都想，咁但係我過唔到嘅就係我當初我學得識，因為我老師唔係咁教，咁所以有陣時都唔想堅持都要頂住。 由當年唱即係比賽嘅時候唱呢首，到今時今日再唱翻呢首歌，個感覺 而家冇以前唱得咁好， 哦，反而啊， 我成日都有個好變態嘅諗法，最近呢一兩年，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唔通會唱得差過一個十九歲嘅僆仔，我今時今日再唱呢首歌，我起碼勁過自己十九歲嗰陣時啊要，所以就諗咗好多嘢啦，咁我個人都唔係唱歌，咁但係我係有呢個想法咯，我係有嘅 ，OK， 但我先聽下佢。今时今日 呢个版本， 我觉得嗰阵时试下大家听， 有吴浩康嘅呢首啊《蓝雨》。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织出一张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子的破衫，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亦讨厌。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亦讨厌。冷冷 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方法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共疾风东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在会有结果。你永不清楚，你那天经过，留下万千追忆，一生封锁我。今天可否会想起我？ 头先就听咗系阿 Deep 呢个嘅蓝雨， 嗯， 我依然系觉得好好听。 其实我想我哋要找回他19岁的版本出来比较。 我想你没有 keep 底啦， 应该会找到的。哇，歌条裤啊！ 以为你要评论歌艺，点知讲裤啊？搞错。 唔系佢讲，你讲起那条片，我就想起那条裤真的哇！嗰晚如果输咗，我真的冲入去。服装间真系女地嘅，你俾条咁嘅裤着都唔老礼， 你知条裤衰咩先？系个款定个色定咩啊？ 款式都差。 嗰个年代系咪喇叭裤嘅年代嚟？ 唔 系， 喇叭都好啲，佢有啲浆又唔知五颜六色又九彩咁。跟住我上身件衫呢个袖就迷彩嘅，个身系红色嘅，迷彩沟红色。 哇！我有動力揾翻條片出嚟啦 ！唔係容易 handle 嘅，件嘢唔係容易 carry 嘅，話你聽啦。佢哋今時今日唔會再叫我再多一次。咁係咯，但係揾翻嗰條片咯。 係 ，OK， 我哋翻去試下努力啊！ 盡量啊！ 但係之後咧，啲觀眾都揀咗另一首嘅， 嗯， 《K 歌之王》。 我覺得我自己喺我會用我喺我嘅唱歌嗰個路途裏面， 嗯， 我覺得嗰個時間係幾輝煌。雖然我乜嘢都未做過，嗯，又唱得。仲差過而家，咁但係我嗰種對唱歌嗰種愛，對音樂世界充滿好奇、充滿新鮮感嘅嗰，嗯，種熱刺係我好向往嘅嘢， 嗯， 即係我唔係好向往嗰陣時唱緊歌嘅自己，因為嗰陣時真係唱得麻麻地，但係我係好向往嗰個追求住點樣可以唱好啲、唱叻啲，人哋點樣唱咧， 嗯， 跟住又會同有我有一個朋友好中意唱歌嘅，佢， yeah. 就而家係做喺電視台做演員嘅，佢， 嗯， 叫李林欣。咁， 嗯， 就我細個就成日都係同佢一齊唱下和，即係大家一齊唱機嘅時候，佢，嗯，又和下我啊， 嗯， 我哋又一齊去聽唔同嘅歌啊。咁《K 歌之王》呢一隻歌係我自己第一隻意識到每一個段落。嘅 chorus 又好，每一個段落未入鼓之前，原來係要輕啲嘅， 嗯。 以前我一路都冇呢個意識嘅，因為你見我好似之前講，我都練咗好耐南語啦，南語係冇噶，一嚟就叭叭咁 clack 咁共，咁但係 K 歌之王係有，誰人又相信佢有一段咁樣嘅嘢嘅輕嘅，所以又會令到我唉。學識咗一啲咩震音啊、假音啊、真轉假、假轉真之後，又會哇，原來難到咁嘅。因為其實可能一般聽眾未必知道，越輕越慢嘅唱法係越難唱，好難好難。咁所以嗰陣時又再揾到一個新嘅方向再去練，覺得好得意。 但呢種嘅渴求咧，或者呢種餓咧，咁而家會唔會維持得到？就係，我依然揾得翻，我依然好有嗰種餓，好想譬如喺音樂上面揾啲追求啊，諸如此類咁樣。 有嘅，唱歌有，一定有。而家彈吉他我好，因為好少做 show 會彈。 咁， 我彈吉他我就基本上唔係工作嚟。 嗯， 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如果係工作用得上咪用得上咯。即係佢喺我心目中嗰個擺位已經係好似我踩單車咁啦，我好鍾意好鍾意。

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后来损害的都是美国人民的利益，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国际社会各方期待。天气方面，受强烈东北季候风以及覆盖广东沿岸的雨带影响，本港气温显著下降，下午多处气温降至13度或者以下，较昨日低6至8度。熱帶風暴北面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中午12點北面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偏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南海中南部並且逐漸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逐渐转冷，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206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63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升1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1.4；阿里巴巴192.4，升3.4；建设银行6.2，升3仙；友邦保险77.5，跌0.5；中国平安89.3，升0.5；美团点评102.3，升1.8；汇丰控股57.2，升2毫；小米集团9.07，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31.2，升6.6；工商银行5.49，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9，瑞士法郎7.919，澳元5.36，加元5.941，新西兰元5.12，欧元8.6777。每百日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0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3,8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06美元，卖出1,47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啦，上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噶。咁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交通灯啦，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啊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没有车龙，但是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来回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带都是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啦，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龙尾就城市花园。喺九龙啦，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考明街一带咧就挤塞。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泽安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亚皆老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云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嘅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呢？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仲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哦。 是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找个有经验的电器师傅保养和维修，这样才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看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周末，先生先生，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偷睇前度嘅社交网站而被现任发现，导致感情破裂。你系咪其中一个啊？ 我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哦，咁唔知你又有冇咁好彩呢？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大家讲下 我嘅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 On a Saturday night。 四点钟之后嘅 show 到音乐啦，咁我哋继续有阿 Deep 喺度嘅， 耶！ 嗱，头先唱咗一首就系你嘅新歌啦，就系《爱慕怀疑》啦，跟住你拣咗两首对你嚟讲系好有意义嘅作品啦，《蓝雨》同埋《K 歌之王》啦，跟住嚟到最后呢一首咧，头先我听到一口 hear 紧嘅时候咧，我听到佢吟咗一句。呢首歌咧，其實成日都好想唱，但系咧，即系成日都唔係好敢面對呢首歌咁樣。 係， 咁我爆出嚟講啦，而家 咁呢個歌麻煩在咧，佢如果冇和音咧，其實好易中招嘅。 好、 譬如嗰、那個一百度咧，你一先生嘅印象嘅一段，從此交給你。因為如果音有好多時有 band， 但係嗰對 band 冇和音嘅，有啲 event， 咁就會好寡咯。因為那段是嘈的嘛，但我突然間變了假音呢，其實好有很多時候會突然間 lift 了，如果只是玩琴的話，又會有些位置很容易甩了，所以這隻歌每一次唱之前我都會集中精神但我又很喜歡這隻歌，因為這隻歌其實是一隻情歌的主題，但是在我自己的意義我從來都沒有當它是情歌，我從來都當它是即係真係殘局也，即係我面對困難嘅一隻嚟鼓勵住我向前嘅一隻歌嚟嘅。 哦， 即係殘局也要思還沒有算輸很專注。即係我覺得呢隻歌可以有另外一個層面去聽嘅。 係，但去到自彈自唱嘅呢種版本咧，會唔會？咦，咁我可以拿力嘅多啲，會係容易咗啊？定係相比起夾 band 嚟計，係會再難啲咧？你覺得？ 如果你話彈琴同夾 band，夾 band 使唔使彈吉他先？ 唔使，齋唱啫你。 哦，咁夾 band 好啲，咁夾 band 易啲。 好完整嘅一個情況。 但係咧，你話如果彈琴，因為成個節奏掌控咗自己度咧，咁、又有另外一種過癮嘢嘅，即係個口同隻手喺度夾緊啦。其實係幾有滿足感嘅。同埋我成日睇完陳思哲點彈之後咧，拍係喺呢個面用電話拍完之後，成日翻去抄翻啲嘢出嚟，係嘛？咁又會有啲啊，有啲新舊舊嘅嘢，自己去玩下。咁我好中意呢隻歌。 OK， 我想問咧，你喺今次籌備自己嚟緊嘅 concert 嘅時候咧，你有冇諗到嗱？我心目中即刻有幾首歌，我已經一定係擺曬喺入邊噶啦。有冇呢啲嘅作品咧？呢首係每係其中一 定啦，呢只一定啦。有佢咁啊，先入為主嗰啲，其實好多朋友都好多 fans 都會覺得，阿 Deep 唔中意唱先入為主同使劍吹。 點解嘅？ 我唔係唔中意唱，我只不過嗰陣時開 live 嘅時候要忍住唔唱得，因為成日唱啲人真係會悶。 係， 咁就立咗個咁樣嘅規矩。 係， 咁其實我唔係，我好中意嘅。 係， 我好感恩有呢兩隻歌，係、 yeah. 啊，咁我自己好中意兩隻歌嘅，咁呢啲歌我就第一時間都擺咗落去啦，即係為人為己都要啦， 為人為己，好為啲人。 我而家會再修改個 rundown 嘅，咁、yeah. 個原因係因為有啲fans 都喺網上面留言。咁我就最唔中意睇到人留言，跟住唔覆嘅，即系唔做， 冇反應 嘅，即系冇我可以唔答你，但系我係會真係做嘢咯， 會擺個心入， 真係會真係改温燈咯， 係， 因為你有要求， 係 啦，有嘢想要，咁我咪去調整去配合你咯，因為我想大家開心，我想大家嚟係有一個感覺係我投入到落阿 Deep 個 show 度，即係你投入落我度冇用噶嘛，但係個 show 度先有用。 都關你事啊嘛，始終你係個 我帶佢入去 主角嚟噶嘛。 你係咪好貪心嗰啲人嚟？即係好多嘢會想擺落去，之後反而係同事掹翻走嗰啲㗎。 我唔係，我係咪住一個點嘅啫。 哦、oh, okay. ，因為我相信太多目標係冇目標，同埋我知道自己會孭住幾多嘢， yeah. 到時我又會有幾多嘅壓力。 嗯， 咁。與其要捱住去搞啲無謂嘅突破， yeah. 都不如好好咁坐定定喺度做一啲自己最有把握嘅事，做好佢。而唔單止係自己最有把握嘅事，嗰啲事係觀眾最渴望去做嘅事。 OK， 所以嗱，聽咗噶啦，就係、 是。 讲嘢可能会少啲，但系音乐性咧系会几强嘅， 一定少啲啊！大家放心都得啊。 同埋建议你咧，有咩心愿可以去佢度留言啊？ 系啦，因为佢系会睇，同埋佢会做嘅， 系啊。 如果觉得再未够嘅话，其实可以可以 inbox 又好 ，PM 又好，即总之你就 俾佢知道啦， 系啦，都可以嘅。 嗯 ，OK。 好惊，之后应该会有啲。好多古灵精怪要， 唔系我自 佢话可唔可以食翻生你条裤？ 帮我留呢、這个，帮我留呢、這个。 唔系啊，我自己都成日都睇其他前辈歌手嘅时候咧，成日谂，即系其实佢哋呢啲一年开几百场，系咪即系一手半手嗰啲咁多年嚟都唔满足下我哋啲歌迷？即系我睇人哋嗰啲咧，就算而家自己做咗咁耐歌手，自己睇翻自己中意嘅前辈。 Yeah. 都覺得即係點解冇嗰只歌？點解唔可以唱一次？即係低能嘅，即係我所以咧， 所以我都係呢啲歌迷嚟。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如果我自己係一個咁樣嘅人、 嗯， 有人對我有期待嘅時候，我試下可唔可以調整咯？ 咁、 我公司又好變態嘅，一同佢哋講，喂，有人點唱，咁好咯，咁改咯。佢哋係一班好有所謂嘅人，但係佢哋即係如果我哋大家目標即係嗰個焦點咁一致，令到我做得好爽啊！ Okay, 所以睇得出就係應該你入場嘅時候會好滿足地離開嘅一個演出嚟嘅咁樣。咁但係今日咧，我哋最後咧就要將個時間交俾阿碟。咁啊，呢個版本嘅奇王咧就唔知道到時喺 show 應該就有一個唔同嘅呈現嘅啦，我估係啦。今日就有佢自彈自唱嗰啲版本係啦。今日都係曬阿碟，做咩？你想講咩？ 冇啊，其實咧我成日咧用鋼琴版自己彈嘅時候咧。大家試下，第一句入酷愛係一樣噶。我彈呢個版本係啊，我彈呢個版本係啊，啲 chord 就好似。 咁一陣間你聽住你就唱酷愛，聽翻嘅時候咧聽翻奇王。歡迎再接你 good show，good show。 OK， 今日多謝曬你 ，thank you。 残局也要试，还没有算输，很专注。我想再为我的结局再试试，我只想扭转弱势都不易。谁话我介意？谁话我怕输？真讽刺，我若是做到收放自如，为何仍和你对视？一错手，这盘棋也许已捉到尽头。我知我的棋艺仍然未够，攻与守被你牵上我走。与你斗哪够你斗，但愿若拼死抢救。棋逢敌手，一败涂地，一丝生机，一场欢喜，一幕好戏，一段缘分，轻需生死，从此交给你。共你相依到死，或要分离，就看你下接火棋结果，谁人连饮都下棋。 未到最尾，还剩两只棋一口气，我若未认输，举了白旗，悬崖前仍要竞技。一错手，这场恋爱将会走到尽头。我知我的棋艺仍然未够，功与手被你牵着我手。愿你斗那够你斗，但愿若拼死抢救，棋逢敌手，一败涂地，一丝心机，一场欢喜，一幕好戏，一段缘分，轻须生死，从此交给你。共你相依到死，或要分离，就看你下这伏棋。你可明明能让我胜利？呜，一败涂地，一丝生机，一场欢喜，一幕好戏。段缘分，轻须生死，从此交给你。共你相依到死，或要分离，就看你下这伏棋到底。棋王才是你，一直回味，折返一 A， 一念之差，只恋中气，收拾残局，爱情游戏。留权已交给你，共你相依至死，或要分离，就看你下这步棋结果。谁能连任到下棋？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洲附近在中午12:22发生1.4级地震，震央位于天文台西南边大约16公里。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咗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三级，即系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嘅震动。一名当时喺东湾海滩附近办公室嘅市民就话，当时感受到震动，好似被撞咗一下。 我哋感覺上咧，因為我守喺寫字樓嗰度咧，我係我哋東灣嘅，咁咧就嗰段時間發感覺到咧有一聲係有少少響嘅，就震震地嘅，佢唔係搖，係我覺得咧係有響，係震動嘅聲音嚟嘅，感覺到好似有嘢撞到嘢咁，我係坐喺度啦，就感覺到點解好似地下有啲震一震咁咯，就係咁樣。 地政总署表示，特别行动专责组截至上个月底，累计合共已经清理大约12公顷被非法占用的政府土地，相等于16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专责组亦都发现部分私人土地有违契旧筑物，已经向49幅违契地段的土地业权人发出警告信，要求他们纠正。发言人话，专责组较早前锁定100个大面积政府土地被非法占用的黑点，当中主要涉及中地作业。第一以及第二阶段清理位于元朗、屯门以及北区的30幅被霸占土地，预期可以用比原定短的时间完成清理所有黑点。另外，专责组亦都接收了48宗案情嚴重的土地違規個案。發言人提醒，非法霸佔政府土地是嚴重的違法行為，首次定罪最高可以罰款50万元和監禁6个月。警方聯同消防員在城門水塘附近的山坡發現危險化學品，不排除可以用作製造燃燒彈。毒品调查科总督察谭子伟表示，在现场发现59支共重大约137公升腐蚀性化学品，不排除和早前中大实验室失窃的危险品有关，警方正是全力调查。他又说，化学品收藏在有草丛遮蔽的山坡位置，和水塘有一定距离，暂时未发现有泄漏情况，已经通知水务署会再跟进。日本政府计划推出总值26万亿日元的刺激经济方案，折合大约18,700多亿港元，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10月份增加消费税带来的影响，是3年来再次推出刺激经济方案。预料首相安倍晋三内阁稍后会批准。路透社估计方案可以提振经济1.4个百分点。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话，政府将会投放大约6万亿日元支持灾后重建工作，亦都会推出多项措施协助扩大农产品出口，协助中年人士就业，向中小企提供补贴，为公营学校提供更多电脑，又会设立基金支援 5G 通讯系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和明早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明日转吹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7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66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升1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1.4；阿里巴巴192.4，升3.4；建设银行6.2，升3仙；友邦保险77.55，跌1毫；中国平安89.3，升6.5；美团点评102.2，升1.7；汇丰控股57.2，升2毫；小米集团9.07，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31.2，升6.6；工商银行5.49，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7.042，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0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3,780蚊，系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21美元，卖出1,47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意外，咁影响到沿线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永德里广场。就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至于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系车多，车龙一带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几远。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系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咧龙尾喺常怡道桥底，观塘嘅协和街落去开源道回旋处方向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基督教联合医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之后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今日佐敦嘅宝灵街因为爆水管，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嘅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咁另外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咁而家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来回方向咧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而家弥敦道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去亚皆老街同埋柯士甸道，窝打路道来回方向咧龙尾就分别去到培正道同埋丽翔道。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就嘅四点四十分，继续都系有新歌送俾大家。今日新收到佢系李荣浩啊，即将推出自己最新嘅一张专辑，第一首同我哋见面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麻雀》。 上隔壁海先生都有一个伴，小心海枯石烂，也许我笨蛋。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知寒酸，为给你取暖我把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边，你成仙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 名称叫做麻雀，讲的就是虽然自己是一只很小的雀仔，但是都依然是有很强的信念和理想，在这个很大的城市当中不断向上飞，都挺期待他这张新的专辑的。之后出场的就是我们的星学企划，同埋他是最后一位出场的歌手啦。 星學企劃 好啦， 嚟到今个礼拜咧，我哋又系 update 下我哋呢个星学企划嘅一啲嘅详情啦。 系啦，最后一位歌手朋友出场啦，欢迎许廷铿。 Hello， 我系最后位， 系啊，你压轴嘛？ 我系许廷铿。 哇，因为我哋两个都系中大嘅，所以我哋两个决定压轴咧，请咗为咗我哋母校嘅呢一位同学。 嗯，系啊。点啊？你同中大一班同学嘅合作，其实几？我好中意佢哋有種好勁嘅 team spirit， 係 我睇啲片嘅時候，有曬 logo 啦，又有曬 beat 啦，又剩咁樣樣。 唔係因為呢啲全部都係中大特色嚟噶嘛，推 T 啊 ，damn beat 啊，係啊，同埋唔化妝。 明唔係中大，但係都識曬呢啲嘢。 係啊， 同埋因為我去咗可能係個 orientation， 係， 即係我好似真係入學咁樣咧，所以我對中大。唔知點解而家多咗一種少少嘅，好似有種情義 歸屬感啊， 係一種同行嘅感覺嘅同佢哋，因為有一好好笑嘅，有一日咧，我哋真係同佢哋去跑 OCam 啊嘛，咁我好慶幸嘅，即係我穿著住嗰件 T 啦，真係有啲人係冇發現嗰個係我嚟嘅，咁啊行到好近咯，跟住之後經過，跟住有班人就高許廷鏗嚟嘅，咩啊？咩許廷鏗啊？黐線啦，認錯啦咁。去到最尾都系认错啦，你咁 样。下一个问题问佢 咩做乜嘢？ 佢咩系噶？ 佢用 postgrad 呢个冇牙科噶喎。 边个系收咗佢啊？请问？ 但系其实我想话，我真系争啲本身系读中大嘅。 系咩？你报咩啊？ 报咩？ 我嗰阵时我系报咗 law， 我系去埋 interview 添嘅。 哇！ 即系我争啲系黄嘉怡嘅师兄嚟嘅，因为我记得我当年系第一年有呢一个学科， 系 中大嘅 law。我仲好记得有一幕咧，咁佢。一班人去 orientation 啦，即係一班人喺個唔係去 interview 去訪問啦，跟住之後咧，咁啊係有十個人到啦，我記得圍住一張長台，咁個個就要講咧自己對律師呢一個職業咧，或者呢一個學科有幾咁向往，同埋佢幾咁堅持啦，即係會覺得自己嚟緊就係為個世界伸張一啲正義咁樣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就講到好威咁樣，咁個 interview 完走咗，即係甚至真係入咗牙科嘅時候啦。我喺个 orientation 度见翻当日其中有一个喺入边同我同台 interview， 跟住望住，喂，你又话你好中意读咯，你又话你自己好伸张正义嘅，你又话你自己系正义嘅使者嚟嘅咩？你 接收啊嘛， 佢同我讲翻出嚟个系啦。所以我争啲系中大嘅一份子嚟嘅，歪咗半格。 O、okay, K， 不过佢趁港大啲嘅， 系咩？ 系啊，佢有嗰种 冷血人啊，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佢有种，佢冇咁嗰种地啊。 哦， 即系我幻想唔到佢着人字拖，然之后着嗰啲颓 T 行嚟行去，我谂唔到嗰个许廷铿。 但其实我嗰时我港大我颓到咧，你知唔知道？我未入巨星之前咧。我係會唔係？其實我好似入咗巨星，我都仲有做呢樣嘢。我係因為我踢波噶嘛，嗰陣時校隊噶嘛，咁啊好鬼攰噶嘛，即係翻完學咁啊五點啦，翻到六點到，跟住之後就去開始練足球，咁練到九點零十點啦。我係咧會唔好學，但我係會著住嗰件波衫啦，跟住之後搭地鐵啦，跟住之後咧即腳係攰到咧。你有冇見過啲搭地鐵嘅人咧會挨住個邊啊，挨住個玻璃嗰個，跟住之後只腳軟突然間咧合著咁啊！会突然间坐机嗰啲咧，嗰个就是我嚟 噶。喂，咁但系你同佢哋又如何呢即系呢班中大嘅团队， 我好中意， 同埋佢嘅参与程度又好高又 成。系啊， 我系冇 expect 我参与程度咁高嘅、yeah. 本身，同埋我冇 expect 过我嘅投入度系高到咁。因为坦白讲，一开始我都未知呢一个系咩回事啦。咁、yeah. 我以为系好安排咗 ，OK， 呢今日咧就进行呢个拍摄啦，跟住之后就会做啲乜做啲乜。咁、yeah. 个零钟就完噶啦。咁、yeah. 通常都系咁噶嘛。我收啲通告，跟住、 啊、 有一日收到通告系，我今日全日同佢哋一齐 OCam 啦。咁诶，朝头早十一点啦，佢哋可能夜晚十二点。跟住我同我同事阿红讲，即真嘅咁样。咁佢话，哦系啊，你知把声啊，哎哟，睇下佢 O K 啊嘛，咁想拍多啲啊。 阿红佢同事即系有问过，因为佢知我读中大啦，咁可能唔系好意思去 judge 啲同学啦。咁话， 喂 O K 都搞咁耐咩？ 你即系问我，点解 O K 话咁耐？我话人喺入面瞓三日噶，佢净系用你一日啫。 我但系我嗰次啊，真系觉得原来 orientation 系咁，因为我印象中我喺港大嘅时候个 OCam 都唔同嘅，系啊，咁今次我又反而觉得系有少少反到还同嘅，即系同佢哋呢一班同学仔一齐玩咧，即系我 get 到嘅术语又好啦，或者佢哋甚至有阵时听歌嘅习惯咧，哇，原来同我当年都有啲唔同。 哦，但系即使我哋嗰阵时玩 OCam 咧，喺中大跑嚟跑去咧，我都有一种。 精盡人亡嘅感覺㗎。 係咪㗎？ 係啊，但係所以 我想問呢四個字係咪出得街？ 精盡人亡 OK， 咪男人講問啲，女人 OK。精盡人亡， 我想整到一個好悶嘅成語， 即係有一種鞠躬盡瘁嘅感覺咯。 形容 词 好攰咁 样，系咯，我唔知四字成语本字典入边有冇呢四个字啦。首先， 系嘛，精力个精啊， 有啊，有呢、這个。我嗰日啊，其实都攰嘅，去到夜晚，但系夜晚反而我唔知点解嗰种攰咧散晒出嚟之后咧，有一 part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就 系 叫夜话， 系 咁我哋 喊晒系嘛？ 平时嘅夜话，佢哋就好似系话去食完宵夜食宵啦，咁样食完宵夜跟住就去 倾偈啊， 地方倾偈。咁我哋就喺翻室内有个地方倾偈， yeah. 但系因为嗰日咧真系好多经历啊，即系讲紧系我哋要做好多唔同嘅 orientation 之余啦，我哋要 prepare 一个 showcase 俾、yeah. 中大其中一个学科嘅一班同学，就系讲几百人咁做咗个 show 咁样。咁我觉得完咗之后咧，我系估唔到佢哋都会同我讲翻，就系话其实当日有好多。可能鏡頭後面冇show 佢出嚟，其實有好多好棘嘅位置，即係安排上面，譬如嗰啲音響啊， yeah. 或者嗰啲人點樣去叫佢哋去嚟啊，即係嗰啲 recruitment 嗰啲嘢，其實中間係有好多所謂唔順利一啲棘嘅位嘅。咁當佢哋同我講翻，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自己嚟到嘅時候，可能我都係一個即係一個 entertainer， 佢哋已經幫我處理好曬呢啲嘢啦。咁所以去到後屘佢哋夜話嘅時候，我係覺得好感動嘅原因係佢哋真係講翻呢件事中間佢哋嘅籌備功夫。坦白講，呢件事我唔知係咩一回事啫，其實佢哋都唔知啊嘛，佢哋都係第一次去做呢個星學企劃。咁所以喺成個過程入邊，我諗有好多呢一啲唔同嘅緊張啦。或者他哋都是叫做要湊一個 artist 嘛，即係呢一啲嘢其實對他哋嚟講都是新鮮的事，但反而去到最尾，我一路就係強調一點就係、是，其實你哋唔好覺得呢樣嘢係為咗我而去做，我諗呢個同可能同其他仲有少少唔同、我希望做到嗰樣嘢係呢一樣嘢，你哋都係有親身嘅感受，那個聲學，即係 artist 嗰個聲同埋嗰間學校，即係應該同同學係。我覺得是對等咯，就算你話聲先，即係寫個聲聲先，即係寫個聲字先啦。但其實都喺我嘅心目中係應該對等嘅。 哦 ，OK， 大家共同嘅回憶嚟。 啲同學私底下其實有放個位出嚟，喂嗱，同佢提緊今日我哋玩 OK， 300蚊，你唔理？好為自己， 絕對有啊！ 即係如果我係玩，我哋賣位出嚟啊！ 入邊有個經濟系嘅同學，佢話唔係唔揾翻筆係嘛？ 其實我一開始真係有少少咁樣嘅感覺，因為我第一次去做嗰個 press con 嘅時候咧。其实不是 full team 的。咁我都想緊，咁、你剩返嗰啲係咩人嚟㗎，其实可以买位㗎喎，你真係可以。 佢停緊 每次2000啦， 跟住見到 买到。 跟住可能見到你唔係我 fan club 咁。 你几时到个中大。 係啦。 咁但係有冇一啲位係即係你都好 impressed by 佢哋今次。表現啊等等嘅咧，其實 我係 impressed by 佢哋嘅對音樂嘅能力啊。 哦， 因為坦白講啊，咁我都知道其他組都即係有啲去玩 busking 啊，或者話做音樂嘅嘢。但係呢一組勁在咩咧？佢哋每一個都有項專長嘅，有個無啦啦識和音嘅，跟住有個咧無啦啦哦，原來唔止一個，係兩個都識彈吉他喎。跟住有個又識 beatbox 嘅，咁有個唱注音又好好聽嘅。咁我又覺得嚇，點解你哋個個都係？即係琴棋書畫樣樣都得， 有參加全民造星， 跟住有個係專做 online， 即係做文宣部咁樣喎， 勁 喎！咁我覺得咁犀利嘅咁樣，即係有一個係好早做。不如我哋今次開完呢個會，第一個會做，我哋開個 IG 啊，我哋開個 Instagram 啊，我哋叫 Alfred Hunt， 即係許廷 Hunt 咁樣啦。跟住我覺得嚇，即係呢啲 idea 係真係好年輕嘅人先會咁。唔系啊，佢哋谂嘢个思路即刻就去 I G 喎。 系啊， 佢现场啊，你拍条片， 你仲用 Facebook 噶？ Facebook 老人家用噶啦，我呢个我听过噶，系啊，所以唔敢用， 唔敢认啊， 唔敢又认又 account 嗰啲。但系我觉得佢哋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咁咯，佢哋每一个都有一个特别嘅 talent。 系 组长咧，佢就系反而叫做入边最唔识唱歌或者最冇嗰种嘅艺术 talent， 但系咧。佢可以令到側邊嘅團員全部人係 group 埋一齊去做到大家各自崗位嘅、又係另一種 talent 咯。 OK， 係一間 music label 嚟啦，即係佢哋 係 啦， 即係有樂手啦，有音樂 嚟嘅。 系啦， 有 management 啦， 有 A&R 有写稿啦，文胆有齐啦。 我系觉得佢哋真系好犀利咯，同埋佢哋咧，即系之后去同我讲翻，咁我坦白讲，我以为佢哋都会好客套地讲一啲说话，就一路都有听我嘅音乐啊，咁样支持你啊咁嗰啲。但系收尾调翻转咧，佢哋系同我讲话，佢哋即系。是一个很宏观的角度去看乐坛，觉得我的位置是怎样的。就是讲这些的很犀利的。我的位置就是他们觉得我近年的定位是不同了，慢慢转型啊，向一个就是他们会讲他们旁边的朋友听的什么歌啊，还有旁边的朋友其实对于我是就是大家可能有些真的由小时候开始听我的歌的，但是他们觉得近年是有一种多一重不同的感觉，就是这个 artist 好像立体了，就是他们跟我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即咁佢哋好理性嘅，即係譬如近排有好多投票咁樣啦，咁你即係投票，即係頒獎禮嘅投票啦。咁有啲好坦白嘅，今次咧我本身真係想投你嘅，但係咧有另外一個我又覺得真係好值得去投，所以我投咗佢。咁我心諗你同我講做咩？但係我又好 appreciate 佢話，即係如果我有兩個 account 可以投到嘅話，我即係要投你啦，另外一個。但係反而我係好 appreciate 嘅，即係佢哋唔係盲目嘅。樂迷其實你問我，我覺得香港是很需要咁樣。在我的立場就是，你投我當然更好啦，但你不是投我都好，但你會留意嗰件事嘛。你會投入在呢個頒獎禮度。我哋做音樂的時候，我哋投入的時候都希望樂迷都投入噶嘛。係咁咯。 OK，所以嗱，你睇下究竟啊，許廷鏗同中大呢間 music label 係啊， 呢間唱片公司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佢哋嘅巡迴演出，你中大嘅校園又係點嘅情況咧？ 同埋佢哋簽約嘅儀式係幾時舉行？ 同埋夜話嘅時候，好似都講到喊曬咁樣，應該都好精彩。 係啦，咁啊，到時就睇一年六集咧，呢個星河企劃嘅時候，咁啊播出嘅時候，你留意下呢個片段啦。OK， 今日多謝曬許廷鏗 ，thank you，thank you。 望着大厦渐腐烂倒卧，纳着大地像陷落荒漠，瓦砾里替圣域在赤土哼出挽歌，目送风沙安葬最耀眼银河，面上烂漫渐腐蚀剥落，剩下落寞让热泪飘落，怕相信旧信念留去一早已干涸，谁愿握手假设理想都跌破，长埋下了花一早不自家，流逝美好栖息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涧揭开联系，除掉砖瓦尚有绿洲的高雅，是渐渐演变，就用汗滴叙述下一页，瓦砾里尚有力重建推开过沙石，凭着双手相信有天可布置，长埋下了花早不自家，流逝美好栖息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涧揭开乱世，除掉砖瓦会再见青翠朝华。 有许廷铿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最新的派台作品， 那曲名称叫做《荒废之泸州》。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电台咧之后关于星河企划嘅其他嘅宣传，亦都期待咧星河企划嘅顺利播出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